挑战新歌声，今天我们迎来的是音乐人贺敬轩，欢迎敬轩。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贺敬轩。 之前的时候也在网上听到过敬轩的一些作品哈，包括最近是跟庄心妍出了一首新歌。可惜我们 遇不到你这样的人 啊，再也遇不到你这样的人。因为看到说他自己有在不断的发推广，而你们俩这次是什么契机促成的合作呢？ 其实他在我们公司是第一个签的艺人，然后我是第二个签的女艺人。他出来了之后，我一直因为我跟他私下关系也蛮好的，因为他之前他外婆去世，然后他一直想出一个这种类似于可以有一点偏亲情也好、友情也好、就是爱情也好，都是可以共用的那种关于爱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蛮适合一起合唱这首歌的。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出于私人的原因，就是师姐想要带一下师妹，因为我刚出来，她想带我一下，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这样子。 因为像庄心妍其实也给很多的电影啊、电视剧啊都唱过主题曲，包括插曲的部分。而这次你们俩合作的这个作品也是一个网剧的主题曲。 对，我不上头条的一个插曲。对， 对。那在这个剧当中，你觉得它贴合的是你们想要呈现哪一部分的？ 呈现的是爱情的那一部分。对。对，就是我其实这首歌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每一个环境，好像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都好，但在电视剧里面的时候，呈现那个很虐心的爱情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音乐和剧情会更贴合，让你的觉得心情会更虐的那种。所以我觉得，音乐搭配上情景，会更能够融合这个歌曲的感觉和意思。 因为其实两个女艺人演唱的话蛮难的，因为很少会出就是特别好的闺蜜，然后出一首大家一起这样的歌。 对对对， 因为很容易觉得说声音没有辨识度，然后但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哎，听得很清楚哪一部分是张继仁，哪一部分是贺敬轩。 对， 你觉得你跟师姐最大的一个区别，或者说你们两个歌路的一个分配区别在哪里？ 我们俩都是90后，但是她的声音是那种烟嗓，然后她就是可以，她的声音是一出来就是有感染力的那种声音，然后所以她很适合唱情歌，唱爵士这种，然后再加上他唱功也非常的棒。那我的声音是那种细细的，我说话声音也是细细的、甜甜的，然后我就是比较适合走，就是学院风一点。 分开以后，感染失心的拐杖，会是难去除的饼干。往日余温。伤是多漫长的过程，爱情后遗症陪我度余生，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牺牲。 只迷茫 愿不会耗尽青春。 这一点，因为像静轩，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年纪非常小，很甜美的一个女生，96年啊，今年才21岁，而且当时其实转向歌手其实还挺神奇的，因为我看网上介绍说你其实是在影视公司去实习，然后但是后来就被经纪公司发掘。 最神奇的是我并不是学这一行的，我是学那个建筑的，然后那一年呢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在做一个影视公司，然后说哎你要不要来实习，反正你是要实习的那个，因为我们毕业要有一个实习的资历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去实习，然后实习了之后，然后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又觉得北京很好玩，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一来二去的，然后就有一个机会是参加超级女生，去年的超级女生，然后是网络赛区，当时在参加这个，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开始就是有唱片公司心想说那要不要给你发一首歌试试你的人气，于是就发了前几首歌，然后哎觉得好像还不错，然后一直发到毕业季的时候，人气一下子猛增起来的时候，就是唱片公司是决定给我发专辑了。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纠结，因为他们一开始在做庄心妍的时候，他们是情歌市场，因为情歌市场本来是很大的，那我又是校园风的，会就觉得市场会不会很窄，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整张专辑那么多情歌，只有毕业季这种风格的那种学院风是最就是一只黑马蹦出来的这个样子。 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你是在澳大利亚上学，然后而且学的这个专业名次很长，那是怎么样，就从小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有培养你音乐方面的兴趣，但是上大学的时候确实有没有选择音乐方面相关的一些课程。 其实我妈妈，我必须承认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因为我妈妈她从小都特别培养我，都特别支持我去学画画，去学音乐，去学舞蹈。然后我是从小是有一点点是那种龟兔赛跑里面那只兔子一样，就觉得自己学得很快，老师一夸啊那你们还慢着，我先玩一玩哈，去逃课干嘛。然后后来刚好到高考，我们当时是考音乐，我当时最开始考音乐，然后就太久没有练，就是压腿的时候把韧带断了，然后当时就治疗了很久，没有办法去考音乐，那只能就是捡起小时候学过的画画，然后赶快去紧急去考一个设计啊、素描之类的。对， 然后在澳大利亚读书，后来又回国实习，机缘巧合之下留在了北京，做了一个歌手。 对， 今年才21岁，听到这段经历也会觉得很神奇啊。但是 我也觉得很神奇。 哎，那你觉得说从一个学生的身份的转变，然后到现在作为一个歌手的身份的转变，觉得给你生活当中或者说心态上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心态上，其实我以前是个很胆小的人，然后我觉得心态上最大变化就是觉得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要那种过关斩将，就力挽狂澜的那种感觉，就无论面对什么东西，当你害怕一样事情的时候，你就去做它，你就不会害怕了。 我们聊聊你的第一首歌吧，处女座我们相爱吧。这首歌真的很甜美很欢快，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被吸引到了。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就是公司有拿 demo 给你，然后你挑选出来的，还是说哎自己偶然间听到觉得说这就是适合我唱？ 这首歌是公司给我试水的第一首歌，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出道，只是说是我就看这个艺人还不错，然后让他发一首歌先试一试。当时也没有进过录音棚，然后大概录了有5-6个小时，我当时就要放弃了，因为我第一我不是科班出身，第二录音老师又很凶，然后觉得哎我可能是没有天赋还是怎样，我还是回去干我的自己的那画画好了。然后后来就是制作人很多人都在安慰我，这首歌最开始他发过来是一个 demo， 我选中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甜美，他不太，他也是爱情的歌，但他不太是那种感伤的类型， 也比较贴你自己 的，我的风格。 从来没想过童话会上演，直 可能对你来讲是音乐方面一个比较井喷的年份哈，出了很多首歌，从年初一直到年末，包括也跟很多的艺人都有合作。 对，今年发了很多。 是，那从去年开始，去年初一直到今年，算是作品累积，然后在不断往外发的一个时刻，有很多的歌曲，而且在网上点击量都还不错。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想要挑三首，你觉得最喜欢或者说最想给大家推荐，就那些很红的歌，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现在想要推荐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的歌？三首的话，你会怎么去选择呢？ 我会选那个说好的童话。其实这首歌它热度也很高，就是说是最近有另外一首歌热度也很高，就把它的热度给盖住了。因为说好的童话是毕业季的三部曲，毕业季飞逝的季节，然后说好的童话，剩下第一首歌毕业季最开始只是用来试试校园风这种好不好走，那另外两首校园风是为了回馈我的那些校园粉，就是其他风格的歌，然后就很多粉丝说啊，我还想听你的校园歌，然后这两首歌我自己写来就完全是为了回馈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两首歌对我而言就是很有意义，是为了回馈粉丝的。接下来有一首歌叫《金丝雀》，那首歌因为我很喜欢国外一个歌手叫 Taylor Swift， 然后我一直很喜欢他乡村音乐，我就自己写了一首叫《金丝雀》，然后应该是下个月发行。 Taylor Swift 最近也是刚出了自己的新专辑 Reputation， 而且因为现在数位化发行了以后，都是一首歌一首歌的在发， 对对， 不像以前的话是一整张 专辑， 可能有一两首歌爆了之后，其他歌的光芒就会被掩盖。而像现在的话，因为我发现你发歌也基本上就是说一两首这样往外推，而且包括说跟艺人合作方面也是跟各种各样的艺人都有尝试。 那 这是公司帮你联系的，还是说哎你自己有私下比较交好，比如说我跟谁关系比较好，我们一起合作做一首歌吧？ 起初其实是公司的，因为首先要是公司自己的艺人才可以版权上是才可以就是合作的。那其实以前新年没有签我们公司的时候，他当时一直都私下关系很好，一直我们两个一直很想合作，但是因为版权原因没有合作，然后后来又变成一家的人了，然后 变成同门师姐了， 然后那就可以这个就可以顺利的合作一下。对对，机缘巧合也加上私下的感情都有。 但是你刚刚也有提到过说自己有开始参与到创作，包括最早的时候是参与到一首歌曲的词创作，到后来的话是整首的，就可能说创作的部分参与度更高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演唱跟你参与歌曲创作还真的是两码事情。你什么时候发现说自己有一些创作的才华可以应用到自己的歌曲当中？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我小时候是被我妈逼着去背很多东西，然后以至于后来就没有地方发泄，就天天写东西的那种人。然后我小时候有拿过写作奖，就是写作的优秀奖，所以长大了之后，比如说词曲人给我写的词，我觉得这点不满意那点不满意啊，我就让他们修改，他们觉得啊你为什么质疑我的作品，我就想那干脆我自己写好了。 包括今天看到贺敬轩来了以后，有很多的朋友也都提出了个作品，包括这首歌我非常喜欢的《罗曼蒂克的爱情》。 对，这首歌是前上星期发的， 比较新的。因为像刚刚你也提到过说可能出第一首歌或者前几首歌的时候是处在一个试水的阶段，然后公司也不知道哎该往什么样的路子上去培养大家会更喜欢，包括你自己因为也讲到不是科班出身，对于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也是打问号的。但现在也出道了有一段时间，包括说各种类型各种风格也有过尝试，那对于自己今后的音乐道路有一个什么简单的规划吗？ 我的规划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我刚刚讲过星妍她声音是一出来就是很有感染力， 很沧桑， 对，所以她怎么唱情歌她都很好听。那我觉得有一种声音它可能是甜的，但是我很想要就是有一天可以唱情歌是可以游刃有余，能够更抓心的那一种，我觉得还是要多历练。对，因为如果先天的声音是不够沧桑的话，就要靠后天去不断的去补。 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所有的这个沧桑的或者说听起来很有故事的嗓音才适合诠释情歌，而且对你年纪也很小，然后可以唱出你这个年龄独有的这种甜美的可人的感觉。那包括像现在虽然说是做歌手啊，不过就是因为整个就是音乐影声其实也都在合作，包括你也给一些网剧电视剧在唱插曲，那我今后有没有想法往影视发展？ 有，因为明年有接一部毕业就是学生题材的一个网剧，然后明年可能更多的是要参加一些综艺还有插曲， 然后最近有定《双世宠妃二》的插曲，但是可能是一首古风，我很少唱古风，所以我最近在研究古风到底是怎样的感觉。 所以里面的音乐的类型是说，哎，我先要确定它比较适合我才去尝试，还是说，哎，只要有机会的话，我都愿意去看看，探索一下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对，会像你说的那样，只要需要摸索一下自己到底还有多大的能耐去学更多的东西。对， 因为他们刚刚有提到过说很喜欢你的歌曲，包括你自己有提到过说毕业季，可以跟我们听上一小段吗？ 好 ，OK。 时间可不可以永远停在这个夏天里？害怕明天过后我就再见不到你。当我失落时，你给我勇气。在我的世界里，你最了不起，最了不起。 曾经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不知不觉我们就各奔东西。分手的夏季，好舍不得你，可是昨天已回不去。怀念与你同窗三年的教室，我痛觉得你能否别离去，我早习惯有你。 歌曲当中有对校园生活的一个描写啊，包括你自己也有在国内上高中，然后在国外上大学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在学校当中，你觉得想跟我们分享的，就比如说以前在学校当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国内读住校生的时候，就是吃穿住学习都在一起。那时候我读寄宿学校，我觉得那时候同学之间就像家人一样。然后后来出国了之后，很多包括现在工作了之后，很多都没有联系，但有时候回想起以前那种很单纯的互相帮助、互相激励，一起为考试 或者一道错题，有的同学可能会留下来一起给你补，那种感觉很好，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歌词当中有提到啊，很怀念那个毕业季，然后你陪着我一起复习的感觉。 对。 那现在因为你也是做了歌手，有很多以前的同学可能会通过网络，然后通过电视，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方式了解到你。我发现说，哎，你做了歌手了，有没有再跟你联系到？觉得说，哎，你居然做歌手了？ 以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觉得太不务正业了，就是今年就是歌曲热度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同学就会发来我又在哪里听到你的歌了。 对， 我在奶茶店啊，我在三亚啊，我在哪里旅游啊，或之类的听到你的歌，或国外的朋友就是我在 KTV 又点你的歌唱了怎样怎样。 是，现在在 KTV 也是完全可以点唱得到了。 对对对， 而且除了参与音乐方面也并没有那么局限，因为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你参与公益活动的一些报道，然后这些是你自己本身就非常的感兴趣。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多参与一些公益，就是说有些就是合适的机会吧。去年是有一个机会是和张一山爱跑运动。 那现在因为工作也越来越忙起来了，可能跟自己当时刚回国的时候就还处在一个完全工作或者说没有完转变为歌手身份当中的很大的一个不同。你有觉得说现在就是工作量大到你会影响到你的创作或者说正常的生活，我们怎么去平衡呢？ 就是习惯就好。我最开始演出的时候，因为演出完又有庆功宴，然后其实很晚了，你到家再洗洗脸，到酒店洗洗脸，然后再敷上面膜再睡觉，第二天再赶飞机，其实我每次都是三四点才睡觉，很累。然后我一开始真的觉得受不了，快崩溃了，然后后来就是习惯了，一直习惯到就算没有通告我也是三四点睡觉。 真的年轻身体熬得起啊。但也希望你可以就是保持一个比较相对来讲吧，因为确实歌手这个行业太特殊，有的时候不是自己不想早睡， 对， 你就是熬到那个点了。 是的。 最后呢，我们再满足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吧，然后他们说好听啊，好爱你，也很想唱弱，想听你唱弱点，因为我也很喜欢弱点这首歌曲，可以再帮我们清唱一小段吗？作为今天对大家的一个感谢，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收听以及过来帮季轩加油。 好的。我们唱弱点的副歌好了。 OK。 太过爱你是我致命的弱点，我在分手之前就已经弃权，是你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那我先放手算不算失恋？太过爱你是我致命的弱点，我在离开之前就已经弃权，爱情差一天都不算永远，我兜兜转转怎么又回到了起点？走的和弦像故事的句点，你写好的情节我配合你表演，你说的誓言像是在 放手之前就已经弃权，是你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那我先放手算不算失恋？ 音乐方面还有自己生活方面的一个故事，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很想要了解你，就是说对于粉丝的一些话，因为其实像现在大家了解到歌手的渠道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一个公司包装出来然后我去买你的唱片然后发现说哎一炮而红，慢慢是因为我们在累积作品，然后作品累积的越来越多的状况下，大家发现你认可你，反而给了你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嗯，其实我在这里就是一直想感谢粉丝，是从我第一次我记得我去年我在歌尔默，我那个时候粉丝追到酒店的粉丝可能只有三四个，然后那现在出去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粉丝都会唱你的歌，会集体合唱你的歌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会觉得那种感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很感叹，就是这一年来就是你们就是每一次新歌首发凌晨十二点新歌首发，然后他们都会蹲在平台上写那个弹幕，我没睡觉，我就在这等这首歌之类的，我就是很想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信任，主要是谢谢你们信任，因为我其实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很疑惑要不要继续这样子，然后后来毕业季出来了之后因为你们的原因我会更有信心往下继续唱，而且就是好好唱歌，学更多的东西展现给你们。 非常的感谢静轩啊，然后对于粉丝来讲的话也是希望你推出更多好的作品，然后可以在更多的不管是大荧幕小荧幕网络剧或者说是综艺上面都看到你的身影，曝光率多一点，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休息。 好 谢谢静轩，谢 谢主持人。 上弦里打着弥漫浪漫气息，如烟花坠落在神秘的梦境，我的想法在脑海里转个不停，编织着相遇的话题，看到微风吹开你头顶的乌云，我的手心握着要给你的惊喜，用微笑掩饰甜蜜的骗局，这一刻恰巧来临，想法在脑海里转个不停，编织着相遇的话题，看到微风吹开你头顶的乌云，我的手心握着要给你的惊喜，用微笑掩饰甜蜜的骗局，这一刻恰巧来临， 穿过遥远。 就会折断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 与贺敬轩的音乐对谈，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个21岁的女孩对于音乐的坚持和热爱。那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在这首歌之后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 黄花生活总带